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并未急于把池小池带到下一个世界，而是把他带到了一个空白的巨型空间里。 需要休息吗？ 还能休息啊。 第二个世界结束后，宿主可以选择在世界和世界的交接过程中休息一段时间，调试好心情，好从上一个世界里走出来。 毕竟以往他带过的宿主都和各个世界的渣男搭过感情戏，而每一次自杀脱出，虽然不会像强制脱出一样造成实质的精神创伤，但自杀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冲击。池小池拿出自己的卡片点了点数，他一边点一边问， 这段休息有时间限制吗？ 按照规定，长则不能超过15天，短则…… 池小池把卡片往掌心一合，任它化成数据消失无踪。 成了，走吧。 短则点完一副牌，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？再待一会儿我就血盲了。 061打了个响指，一瞬之后，这仅仅十数平米的小房间动了，折叠成巨型的空间，像是被拆开的纸箱，天花板揭开，雪白的墙面一层层一塌塌向四周延展开来，延入无限之中。像是游戏的资料包更新，场景由远及近的拓开，古典装潢的咖啡厅，人头攒动的游乐场和商场，公园、健身房，一直到遥远的雪山和枫叶林，各种设施可以说应有尽有。唯有池小池双脚站立的地方，还是一块雪白的地板，类似于游戏的起始点。四周人来人往，根本没有人能看到这片不存在任何一个维度中的空间。 你可以在这里放松一下心情。 池小池四下望着，貌似很感兴趣的样子。 这里是不是哪儿都能去啊？ 只要是各条世界线里现实存在的地方都能去。 那你去吗？ 我很想陪你，但是在非任务空间里，我的能量会被削弱到极低的程度，只能保存最基本的意识，就连语音和视觉系统也会被关闭。所以在宿主进行自我调节和放松时，系统一般会和宿主分离开，留在空间里等宿主回来。 池小池站在人潮中，和无数人擦肩而过，只要一脚，池小池就能跨入红尘喧嚣之中。 不用，我赶回去。 那个赶字让061莫名欣慰，却又像是一根针不轻不重地碰了他的心一下，又麻又疼，不大舒服。 真的不需要休息吗？ 这样节省我的时间，也节省你的时间。 061没再多问，抬手一挥，空间又以急速向中心靠拢，翻折，重新折叠成一个十几平米的白箱。系统编号061，申请传输至下一世界。传输权限审查中。审查已通过，可进行传输。世界随机选择生成中。随机完成，正在传输至世界线1983号。池小池在睁开眼时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，又观察了一下自己的手脚大小，简洁有力的 开干。 眼前的情景的确值得一干。 池小池被关在一间狭小的男厕隔间里，隔间的门上墙壁上都是乌黑的撩痕，一看就是躲在这抽烟的人随手灭烟留下的。除此之外，墙面上还有各式各样的涂鸦，陪睡、开锁、同性交友、某某爱某某某一辈子、某某某是大傻逼，傻字还少写了两撇。窗外天色昏暗，小阴风刮得很有节奏，从光线投入的方向来看，应该已是暮色四合的时分。但池小池的关注点和061不一样，他盯着自己的掌心问， 这个原主多大年纪啊？ 世界线的全部信息还未传入，只有基本资料可供查阅。061查了一下，也倒抽了一口凉气， 现在11岁。 他几岁遇上攻略对象的？ 遇见是11岁，正式在一起是19岁。 池小池算了算这个8年抗战一样的时间差。 你听说过快刀斩乱麻吗？ 池小池仿佛一个旅游景点的推销员，循循善诱。 一刀下去，任务对象短暂又愉快的一生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保证不会痛。 不吃这个安利，我不吃。 发现速战速决一刀切的战术安利不出去，池小池举目四望， 早知道要在这儿待7年，就不敢那么急，先喝杯咖啡再过来。 你不用太担心时间。 061的话还没说完，隔间外就传来幸灾乐祸的鼓噪，以及自来水冲进羊铁皮桶的声音。很快，门从外头被踹了一脚，一个得意洋洋的孩子声音从外头传来， 接满，桶给我接满，我给他来个大的。 池小池马上从里头踹一脚，判断出厕所门应该是被拖把一类的东西从外面抵住了，他高声回道， 你去死吧。 不先问问是什么情况吗？ 有什么好问的？ 池小池把脖子左右活动两下，发出咔咔两声轻响。 这么土味的校园暴力，玩了多少年都是这一套。 最后他简单估计了一下这具身体的情况，原主像是练体育的，穿着一层深黑色的紧身衣，四肢修长，腕线过裆，双肘过腰，却绝不算干瘦，腹部肌肉又薄又漂亮。虽说暂时看不到脸，但想来应该也不差。池小池的呛声显然激怒了外头的人，更别提他的同伴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在外头哦哦的起哄。池小池踏上马桶，仰头观察着隔间的状况。隔间上头和下头都有几十公分宽的空隙，就原主的身体素质，爬出去是没有问题的。但万一外面的人有所准备，几棍子就能把试图越狱的人捅回来。 我已经收到世界线讯息了，马上传给你。 你稍等。 池小池把袖子往上卷了卷， 等我搞完他们再说。 池小池蹲下身来向外查看，发现抵住厕所门的拖把是个光秃秃的杆，支撑在翘起来的厕所地砖一角。片刻后水声停了，装满水的桶子着实沉得很，在带头的指挥下，有两个人扛起水桶摇摇晃晃地朝这间小型囚笼走来。水接得太满，搬起来时有不少直接泼在地面上，溅起的水花扑到了池小池的脚面上。 倒下去，把它晾在这儿，看到还敢嘴硬。 池小池从便池边拿起一个塑料马桶刷，侧身站在紧贴门的地方，直着小腿蹲下身去。那桶水连泼带洒，举到隔间附近时已经少了不少。两人合力把桶举起，摇摇晃晃地去够那一道隔间上方的空隙。池小池舔了舔嘴唇，等待时机。 在那只铅皮羊桶出现在隔间上方的那一刹那，他迅速将紧握的马桶刷递出，对准敌警厕所门的拖把杆横向一扫。在木杆倒地的瞬间，他飞快跳上马桶，一手控住已经逐渐往下倾斜但苦于找不到合适角度的铅桶边缘，同时朝前扑去，把自己挂在门板上，用身体的惯性把已经敞开的门朝外狠狠撞去。水桶被撞翻，其中一个人抓脱了手，水哗啦一声淋了这俩人一头一脸。池小池趴在门板上方居高临下，迅速确定了刚才发号施令的带头人。他刚点上一支烟，还没来得及放到嘴里，就被池小池一马桶刷摁上了脸。 可以的，这个武器杀伤力为5，羞辱力和精神损害力为10000，